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死了之后，沈亦基正式浮出了水面。这个沈亦基和吕后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先从一段故事开始说起吧。当初刘邦在沛县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而自己的老婆吕雉带着两个孩子也很不容易，于是请了同村的一个青年人来他家里边打长工。这个青年就是沈亦基。沈亦基父母早亡，当时是无依无靠，到了刘家之后勤勤恳恳，很得吕后的欢心。渐渐的，这个比他小七八岁的小伙子走进了他的内心。当然，当时的吕后和沈亦基只存在一种朦胧的感情，并没有跨越雷区做出有碍道德的事儿来。后来随着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机警的吕后意识到了，身在项羽的地盘上，如果他继续待在这个小山村里边，结果就只有一个，抛头颅洒热血。于是他决定举家逃亡，回到刘邦的身边。逃的时候，他还把沈亦基打工的钱来了个一次性大结账。让吕后意想不到的是，沈亦基并没有接他应得的工钱。吕后就问了，莫非你嫌我付的工资少？ 不。 沈亦基摇了摇脑袋，很坚定地说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跟着你们，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来照顾你们，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这个话打动了吕后，吕后感动的泪水当时就流了一脸呐。一路上，沈亦基像西游记里的沙僧一样光荣地成了一个挑山工，行李的重担都落在他的身上了。后来在乱军当中，吕后及刘太公和孩子走散了，但沈亦基并没有走散，他紧跟着吕后和刘太公昂首走进了项羽的大营。在项羽的营中，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卑微，项羽对他很不重视，有的时候就把他丢在营里，既没有上枷锁，也没有关黑屋。他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像你这样没有升职空间和利用价值的人，哪儿凉快就上哪儿去吧，要我常年累月的供养着，我还舍不得那些金灿灿的粮食呢。但沈亦基却很不识趣，他就是不走，气得项羽这么感慨，无奈的见得多了，没见过这么无奈的。俗话说，患难见真情。从此， 吕后对他又多了一份感激。再后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楚汉合约当中，他们三个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被项羽无条件释放，他们终于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天空。刘邦统一天下进行分封的时候，并没有对沈亦基进行封赏，吕后就不干了，亲自去为沈亦基鸣不平。他的话归纳起来呀，就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没有小家哪有大家呀，没有沈亦基当初的帮助和照顾，你父亲、老婆、孩子只怕都见不着你了。第二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沈亦基虽然没上过战场，但同样功不可没呀。刘邦听了之后觉得吕后的话很有道理，就把他封为辟阳侯。直到这之前，吕后和沈亦基之间还是清白的，但是当沈亦基当了辟阳侯之后，形势就开始转变了。原因很简单，那刘邦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精力和体力本来就下降了，而且后宫佳丽何止三千呢，刘邦对这些美女们都关照不过来，哪儿还会有兴趣临幸已经人老珠黄的吕后呢？于是吕后夜夜独守空房。这时候沈亦基也早已在吕后的安排下结婚生子，但沈亦基成亲之后并没有忘了吕后，相反，他很是感激吕后对他的关照。他知道没有吕后就没有他今天的一切。于是，就在吕后孤独寂寞的时候，沈亦基常常去后宫陪他唠唠嗑，聊聊天，为他排忧解难。他的到来虽然让吕后的心情好了那么一丁点儿，但问题是吕后那时候正值三八年华，在锦衣玉食下，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偏生刘邦就是不能满足她，这让她常常是苦恼不已。那是一个中秋月圆之夜，正好是吕后的生日，吕后抓住这个机会邀请刘邦在中秋之夜来陪她过生日。刘邦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好爽快地答应了。在中秋夜，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吕后，很早就摆好了点心、月饼，专等着刘邦的驾临。可是从傍晚一直等到深夜，圆月快落柳梢头的时候，刘邦也没来。派人去一打听，原来他的情敌戚姬抢先一步把刘邦给夺走了。精心准备的一切，精心打造的一切，精心憧憬的一切，就这么泡汤了。伤心、绝望、孤独、无助、失落、凄凉，吕后心中一时间涌起千万种感受，她的泪水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流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默默地站在吕后的身边，过了好半天，温柔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真想哭，就靠在我的肩膀上哭吧。吕后听到这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声音，是惊喜交加。回过头来，她果然看到了沈亦基这张在梦中出现过千万次的脸。她这时候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突然间一下子扑进了沈一基的怀里，是放声大哭起来。沈一基双手抚摸着吕后的后背，没言语，任吕后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衫。苦累了的吕后急了，突然来了这么一句：你是不是想看着我哭死啊？你就不知道安慰人吗？沈一基悠悠地说了：只有把伤心的泪水流尽了，将来才能流出幸福的泪水。 那我只想知道，如果我的眼睛哭瞎了，你会怎么办？ 那我愿意白天做你的太阳，晚上做你的月亮，让你的生命永远充满光明。沈一基说着，接着又来了一声感叹：今晚的月亮真圆呐！ 啊，今晚的月亮是好圆呐，只是可惜，已经快要月落柳梢头了。 那我就放心了。你还能看到月亮，说明你的眼睛并没有哭瞎呀。 你真坏。 吕后倚在沈一基的怀里边，身子早就软得像一滩泥了。而这时候沈一基也不再犹豫，他的手已经由抚变摸，由摸变抱。当能感觉到彼此心跳的时候，两张嘴终于对在了一起。自从中秋月圆夜，吕后和沈一基突破道德的防线之后，从此两个人一发不可收拾，极尽缠绵之事。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吕后偷情的事儿，她的贴身宫女自然都知道了，但他们慑于吕后的淫威，都不敢声张半句。还有刘邦又很少来后宫，所以被戴绿帽子的事儿，直到他死也没能发现。刘盈继承皇位之后，吕后再也不用害怕偷情的事儿被人发现了，但他还是高兴不起来。原因很简单，他的儿子太心慈手软了，这样的人当一个活雷锋还行，但是要当一个皇帝就不合适了。只是当时由不得合适不合适，换句话说，既然你刘盈接了这个烂摊子了，这个皇帝不管好不好做，你都必须得做下去。于是吕后就在想如何才能使儿子的皇位更加稳固，他的情人沈一基自然也少不得出谋划策了。沈一基当时提出的是三光政策，就是杀光所有朝中元老及重臣，让天下从此太平，杀光所有知道他们偷情的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杀光一切阶级敌人，把一切不良因素消灭于萌芽当中。应该说沈一基的三光政策很是符合吕后的胃口。吕后当即表态，一个字儿，同意。随后吕后把诛杀朝中众功臣的事儿交给了弟弟吕世之。随后吕世之经常出入宫中，商议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也就在吕后、沈一基、吕世之等人准备的同时，一个小小的插曲，让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付之东流。这里得提一个人，栗季。这个栗季也许大家都很陌生，但如果我告诉你他的父亲叫栗商，也许你就会有那么一点印象。 当然，现在还没弄明白丽商是谁也没关系。如果我继续告诉你，这丽商就是刘邦当年手下第一外交官利益基的弟弟，你肯定就会豁然开朗了。好了，关系梳理明白了之后，就来说正事儿。这个利季和吕世之的儿子吕禄很是要好，两个人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当年刘邦和卢绾的关系。因为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后面的事儿想必大家都猜到了，利季从吕禄嘴里知道了太后的阴谋。利季知道以后，他的父亲利商自然也知道了。这利商当年因为兄长利益基的事儿，跟韩信有过节，恨不得把韩信置于死地。只是刘邦要他以大局为重，不要多计较个人恩怨。但兄长之仇不共戴天，利商总是耿耿于怀。于是在吕后的暗送秋波下，两个人自然对上眼了。只是这次密谋事儿太过重大了，吕后连利商等自己人也直接给隐瞒了。利商从吕禄嘴里知道这件事之后，他马上就找到沈一基。找到沈一基之后，利商开门见山的就问，三光政策不可取呀，这天下的功臣多如牛毛，试问一个杀字能解决问题吗？是杀不完啊。沈一基吃了一惊啊，接着又说，不过杀不完也得杀呀。利商就反问，先帝的收拢人心，双重防备，你难道忘了？接着利商他对收拢人心双重防备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先帝临死之前曾召集朝中重臣举行了喝血酒的仪式，让这代表着汉朝世世代代永存下去的红心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双重防备呢，先帝派灌婴统10万精兵驻守荥阳，陈平手中也有先帝的诏令，可网住灌婴，这是先帝的第一手。周勃已取代了樊哙统兵在北方，既可防北方匈奴的骚扰，又可防朝中有变，这是第二手啊。当利商把刘邦临死前饮血酒和重用几个人的中心思想归纳起来，总结出收拢人心双重防备这么两句经典的话来以后，沈一基的脸就煞白的像一张纸似的。利商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外交官利益基的弟弟，他只是说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政治思想，就把吕后的小情人沈一基给搞定了。接下来搞定吕后的事儿就交给沈一基去办了。鉴于吕后早就被沈一基给搞定，后面的进程毫无悬念可言了。沈一基马上去见吕后说了这件事儿。太后听了同样吓出了一身冷汗，又想到他弟弟吕世之也同样说，现在太子刚刚即位，如果对朝中重臣大动干戈，只怕会引来杀身之祸。就这样，诛杀朝中功臣的阴谋破产了。这件事儿，与其说利商功不可没，还不如说刘邦真是料事如神。饮血酒，派灌婴、陈平领重兵守荥阳，他已经布下了一个如来佛掌，吕后再阴险毒辣也只能在他的手掌心里活动， 如果他想篡改汉室江山，那就只有四个字：白日做梦。诛杀朝中重臣的阴谋失败以后，吕后并没有灰心，他又把目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把枪口由外转到了内。呵呵，七姬，该你上场了。七姬这个当年他最大的对头，如今在保护伞刘邦倒塌之后，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太子还是那个太子，赵王还是那个赵王，而这时的戚姬却已经不是那个戚姬了，因为吕后对他进行了吕氏美容手术，彻底改变了他的模样。那吕后是怎么把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戚姬打造成无敌丑女的呢？按照现代的标准，衡量一个美女的标准，一头乌黑的瀑布一般的秀发是必须的。同样的道理，要想由美变成丑，首先就得在头发上下功夫。吕后挥一挥手，那七髻乌黑亮丽的秀发顿时间是随风飘落。剃光了七髻的一头青丝，再给他穿上素衣，效果是立竿见影。七姬马上就完成了由绝世美女向乡野尼姑的转变。当然，七姬变成尼姑以后，吕后给她安排的不是尼姑庵，那时候也没有尼姑庵呢，而是一个永不见天日的巷子——永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戚继入住永巷之后，从天堂就掉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在于，以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戚继，此时面临着新的生活，打工。吕后给他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天冲一斗米。古人曾有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此时的戚继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一斗米而折腰了。他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在还没有遇到刘邦之前，他老爹因为小时候就给算过命，说他将来长大以后必将大富大贵，所以什么事也不让他做。而遇到了贵人刘邦之后，刘邦对他是宠爱有加，捧在手里边怕掉了，含在嘴里边怕化了。戚继又哪里知道，他人到中年之后还会面临着下岗再就业呢。以前捧着金饭碗银饭碗，他从来不知道碗中的饭来的并不容易，直到现在他才明白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一点。什么？叫我冲米？我不会，这是什么世道啊？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吧？戚继醒来的时候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宫女睁着一双恶毒的眼睛盯着他，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贵妃呀？你也不抬起头来看看，这个深巷子里不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只怕是连太阳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不会，自己学，每天完不成任务，休怪我手下不留情。宫女说着挥了一下手，手里边的长鞭就直挺挺地打了过去，厚厚的城墙上顿时留下了一道又长又深的痕迹，灰垢四起。戚继被他的举动吓得脸色苍白，他终于体会到了沧海桑田四个字的含义。现在居然连一个宫女都敢在他面前摆威风了。那宫女冷看着戚继的慌乱和无助，嘴角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又冷嘲热讽了一番之后，这才趾高气扬地去了。从此永巷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情景，在秋风秋夜秋满天的时候，在一条阴森恐怖的永巷里边，在一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下，在一个硕大的石磨边，总有一个纤弱瘦小的身影在闪动着，从天亮到天黑永无停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折磨，戚继哪怕拼得玉手粗糙身子憔悴还是能忍受过去的， 但他明白这点折磨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多更大的折磨还在后边呢。于是他也在时光的变迁中改变了许多，他甚至释然了。此时再多再多的苦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但是唯一让他牵肠挂肚的就是他的思念之心。他思念谁呀？思念自己的宝贝儿子。自己受到了这么非人的折磨，那么吕后又会怎么样来对付自己的儿子呢？吕后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可是他被关在这深巷里，又有谁能保住你呢？于是在一天黄昏，他望着四角天空那一轮已经银淡银淡的残阳，有感而发，发出这样的感慨：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冲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等谁时告汝？戚继终于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然而这一吟唱竟然成了千古绝唱，因为那个监视他的宫女听见了。他静静地听完戚继吟诵的赋，愣了半晌，这才醒悟过来，然后及时地去了吕后那儿做工作汇报。吕后一听宫女的工作报告，是又惊又怒。惊的是这个戚继果然不愧是才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从甜美型的歌手转变成了沧桑派歌手。怒的是这个戚继在诗里边不是说当谁使告汝吗？原来他还想期待他的儿子来救他呀。啊，你不提醒我差点忘了，那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的儿子赵王了。话说那赵王如意到了赵地之后当上了土皇帝，他人虽然小，但在代相周昌的管理下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活的倒也有滋有味儿。但他逍遥快乐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因为刘邦死后不久，他所在的邯郸城就来了一位吕太后专门派来的使臣。使臣带来了吕后的一封诏书，诏书简洁明了：恭候赵王进京，以叙相思之苦。小赵王看了，很枉然地把诏书交给了周昌。周昌一看，脸色就变了。吕后的这点雕虫小技对他来说太小儿科了，一看就知道他的险恶用心。于是他对使者说：烦请您禀告太后，赵王最近身体有恙，辞去京城路途相隔千万里，他经不起这等折腾，等他身体好了再上京城负荆请罪。这周昌是什么人物？当年刘邦都对他喜爱有加，他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这个使者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回去向吕后禀告了。等他身体好了呀，只怕我等的花也谢了。吕后觉得自己也禁不起这等折腾，马上又派人去请，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又被周昌给挡了回来。这样一来，吕后就对周昌刮目相看了。一边的沈亦基可不干了，他可是要吕后的眼里没有别人，只有他。都说擒贼先擒王，那么太后 只需要先搞定那个可恶的周昌，就可以擒住赵王了。这真是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呐、啊！太后眼珠子一转，一条妙计是油然而生。其实吕后的招式还是老的，粗粗一看似乎根本就没有改变什么，还是像前几次一样，派人送了一封诏书到赵地去了。只是和前三次不同的是，以前的诏书都是点名送给赵王看的，而这一封却是送给周昌的，请周爱卿火速进京，有要事相商。周昌接到这封诏书以后，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个不停。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进京了，否则就是违抗圣旨。因此他在走之前对小赵王是千叮咛万嘱咐，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赵王一生平安无事。可怜的赵王当时毕竟还小，竟然不知道这是周昌对自己最后的遗言。他甚至在送周昌走的那一天还天真地问宰相什么时候回来呀。周昌有点凄凉地说了，我想会尽快的，不过有的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想大概会是在冬季吧。周昌果然有先见之明，他一到朝中就被太后招入后宫问话，接着太后就下了一道诏书，撤了他的赵地宰相的职位，然后声称朝廷对他另有安排，只是进入待定席里的周昌又哪里知道啊。太后在他离开赵地后才几天，就派人请赵王进京了。赵王此时已经没有保护伞周昌了，又想到京城的种种美好，自然很乐意上京城了，只是他全然不知道这将是他人生的终点站。关键时刻又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刚刚才接任皇位的惠帝刘盈。刘盈上任之后，在吕后的干预下很少上朝，当时他心里牢记的是吕后在他登基前的这句话，我说盈儿啊，你毕竟还年轻，为人又厚道，我怕你上朝的时候在众臣面前吃亏呀。但是如果我出面就不一样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们不敢乱来，等你长大了能独当一面了，我再把实权交给你吧。当时刘盈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只是他不会知道从这以后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继秦二世之后的第二个傀儡皇帝。当然傀儡不傀儡，惠帝上任后还是做了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儿。这件事就跟赵王有关，因为他没有关注朝中的事，但却在无意当中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赵王的母亲戚夫人犯了错，被太后送到永巷去了。对于这件事儿，刘盈很是吃惊。别人都说宫里的生活如何如何，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可是他从小到大好像过得并不快乐。小时候他的童年在乡村里度过，那个时候陪他玩的人虽然并不多，但好歹还有姐姐鲁元公主。待他长大以后，他很快就被革命战争的阴影给笼罩了，跟随着母亲大逃亡。后来他以皇帝儿子的身份进入了宫中，随后的宫廷生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是很羡慕的， 但是在他的眼里却是枯燥无味的。宫中的争夺何等激烈，就连和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姐姐鲁元公主都很难见上一面了，更别说宫里的其他弟弟妹妹了。这些弟弟妹妹虽然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他们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同父异母。刘斐、刘恒、刘辉、刘友、刘如意，但吕后从来就不许他跟他们亲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距离产生美。他知道母后的命令不可违背，因此虽然心里边很不满，但也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即便是这样，在刘盈的心目当中，他对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还是很关注的。当他们一个个封王封侯的时候，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由此可见刘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听到刘如意的母亲被打入永巷之后，他就格外留意母后对戚姬的一举一动。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如意进京的事儿很快就被他知道了。刘盈联想到戚姬的事儿，知道母后这次召如意进京一定是不怀好意的，于是他决定想方设法去保护这个兄弟。之后的情节发展就是，他派了一队人马守候在京城郊外，把正欢天喜地进京城的刘如意迎进了自己的府中。如意以前虽然和刘盈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两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神交已久。刘盈给他接风洗尘之后，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嬉笑怒骂了，而是直接给如意提出了一个忠告：从今以后，你只能待在我的府上，哪儿都别乱走。赵王从刘盈严肃的面容上看出来，他不像是在开玩笑，惊骇中机械地点了点头。接走了赵王，刘盈还得给吕后一个交代呀。于是他马上编了这么一个理由：儿臣到郊外打猎的时候，正巧碰到进京来的赵王，现已把赵王接到宫里边叙叙旧，请太后勿念。刘盈也真够忙的，编了谎言忽悠了太后，还得面对赵王如意的质问：我母亲在哪儿呢？我都好久不见她了。刘盈只好搪塞着：你母亲前段时间得了风寒，现在正需要安心调养，你现在最好不要去见她，因为她现在这个样子，见了你只会伤心，病情加重的。如意就是如意，毕竟还小，对刘盈真实的谎言自然没有半点的怀疑。第二天，刘盈亲自带着赵王到后宫去见吕后。当赵王向吕后请安的时候，吕后定定地看着赵王。要不是儿子在跟前呢，他真想就地就给如意戳上100刀。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以后，刘盈就领着赵王退下了。如意身后的吕后那双目光已经像刀子一般的狠毒，如意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如意，吕后和刘盈母子之间展开了强大的攻防战。刘盈知道母后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一开始提防得很严，但让他惊奇的是，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吕后并没有出招，他提防的心渐渐地放松了。于是接下来《三国演义》当中关羽大意失荆州的一幕提前上演了，只不过这次的名字应该叫刘盈大意失赵王。